1月1日，中国人寿中心，大家出到嘅女鬼 BBLB 卧底狗阿 Sir 自己人就系我。由于事态严重，身份已经暴露，而你嘅女佣母已经离开香港，亦都难拍呢条片，向香港人警示，捉鬼心态已经令众多佣母绝望。绝望是一种福音，我愿共你分享。沙漠你建构得这个身份，不再令你情绪高涨。没错，建构勇武这个身份，令情绪高涨，靠的是对狗队的仇，对中共的恨。捉鬼选特令，自能选三千。1月1日，失去的不只有仇视小队，勇武的信任，我和我的团队。难听啲讲，你哋习惯失去，未被教育嘅华丽飞，令情绪高涨，靠嘅系自以为是嘅捉鬼论，和平理亏非理性。我唔会理最佳点利用今次事件，影响家嘅你哋认为嘅分化舆论。2020年，我希望将勇武嘅绝望福音传俾一众华丽飞，明日三省吾身，相信大家都明白。全不责苦，我话俾你班捻啲捉鬼捻听，全不责苦系你今年种嘅因，被中共灭族系你哋种嘅果。继续平衡时空，半年后只有继续和平游行。中共已经派出秘密警察，狗队已经将世人去人性化。和你飞左交捉鬼捻被自杀，绝对唔会系保持我愤怒嘅人。去到我同我小队，我永远都会记入小气簿。呢段历史需要被记录，作为香港抗争运动的反面教材。自己人手足是不是自己人？是不是得狗才可以讲自己人？情急之下的你又会不会讲错？以后被大家继续思考，思考同时唔该回忆每一个要除罩才得到你认可的人。你害死几多人？自己人。虽然极度愤怒，既然离开香港有大量时间，就决定开个 channel。文宣不可以只有浪漫，文宣其他功能是辅助解释勇武的行动。不知由几时开始，文宣失去了这个功能。光复香港就必须光复自己知识，世界上不是只有得泛民和热狗，有知识上传递并不等于起大台，有问题就要屌。勇武的决定要重新得到尊重。7月1日，公立法会墙上面喷的是你教我们和平游行是没用的。再望翻近几次你哋引以为傲的和平游行，和你傻，政府都话你乖，有冇感觉自打嘴巴？唔使研究系冇真人啦，我做咗肥仔衣，所以想嘅肥仔啲。如果大家仲系咁想知点解会嗌错自己人，呢度有一只社运歌叫《自己人》，团结唔会被打沉，大家可以听一下，再回想翻点解要捉鬼，手足系咪自己人，手足会唔会嗌错，人为嘅错误究竟可以有几恐怖？唔好捉鬼。 翻到嚟星期二晚啦，咁今晚啊 ，Redfish 喺度啦 ，Redfish 坐依边，咁原来佢发觉坐依边又唔使戴黑超啊， 冇咁 残眼。咁啊，系啦，文龙兄，唉呢度就天蓝嘅文龙，咁今日咧我哋主力咧就讲翻咧我哋后边呢度啊，2020总统大选，唉唔系大总统啊，系总统大选啊，选举团，咁我哋就其实阵间都出发噶，我哋都 阵间 大佬六点机啊，咁啊啱啱都播咗有一个女手足啦，系简单啲讲咧，又唔好热，即系咁即系。 啊，即係你哋中意攻擊我就好啦，中意嗰個女手足啦嚇，即係簡單啲啊，費事煩。咁啊，好啦，陣間會再講講之前嗰條片噶啦，今日都封傳噶啦，呢條片都咁有好多討論啦，咁陣間都會有相關嘅討論。但係今日最主要講翻個主題就係、是、啊，聽陣間我同阿 VFS 會飛去台灣嘅觀選團咁啊，都係即係跟鬱敏啦，都係跟翻天天天藍啦，咁亦都即係可能。今晚會偏向多啲選舉咁，所以哎啱啊，揾阿文龍興上嚟啊，啱啊， 吹兩句啊， 吹兩嘴咁啊，亦都係咪先？即係唔好一片全部落波，其實其實合指一算，以為揾翻差唔多年紀，又啱講嘅，冇乜喎，即係我唔係嫌阿謝公嗰啲咩啊，好似梗係揾翻啲差唔多係咪先？咁啊，喂，文龍啱，佢啱啱尋日阿文龍就喺 Facebook 就啡咗一輪噶嘛，即係關於 幾句啫，講幾句啫， 關於啲義士就去咗台灣咁尋求一啲嘅幫助嘅時間，又有啲言論咁，佢有啲嘢啦，咁陣間都可能會再講埋啦，咁樣咁最主要就係介紹翻就今次我哋選舉就係聽日都會去啦，咁啊，所以文龍兄就叫阿文龍兄上嚟就係講 補充下先，我係喺台灣係深藍嘅。香港我係淨係深黃嘅， 深黃係咁好啲。 台灣嘅藍同香港嘅藍咧，定 就唔同嘅， 唔同嘅。咁即係你台灣嗰邊嘅局勢，即係通常好，即係但係咧好多香港人咧，成日都即係尤其是依家近排啦，尤其是我 Facebook 見好多咧，喂。藍營必定係親共嘅喎，依家嗰個風向啦， 即係睇法啦，大家個睇法啦。 即係以香港人嘅印象咧，喺台灣嚟講，國民黨嘅人咧都係親共嘅， 係啦。 而民進黨嗰邊咧，代表 反共嘅，係啦，好似啊， 代表反共嘅。咁啊，即係亦都喺今次總統選舉，你韓國瑜同蔡英文之爭啦，咁當然仲有一個宋楚瑜啦，都係噶啦，你即係即係我現時睇咧，即係香港嘅網上 KOL 啊，啲 friend 嘅 Facebook 啊，啲 friend 嘅傾偈啊，都係各個睇法都係嗱，支持共產黨就韓國瑜，屌你反共就係蔡英文咁樣嘅風向嘅，咁你其實喂個台灣嗰邊係咪咁樣嘅？ 咁啊可以欣欣環境哥睇下，可唔可以澄清下啦？ 其實就唔係咁樣嘅，即係我可以講噶啦嘛，開始係嘛？ 講噶啦， 可以講得 嚟緊噶啦。 即係首先一樣嘢，香港人去關心台灣政治咧，其實都係呢六七年度咧，左右先開始會特別關心。之前真係唔撚理鳩你邊個係馬英九啊，邊個選台北市市長啊， 冇㗎、都係食花生。 係有時候啲泛民主派議員走過去官選咧，先有啲生跛咁嘅嘢出嚟。 我再早啲留意，即係我嗰啲留意就即係都係茶餐廳阿伯嗰個 level 咧，即係。陳水扁2000年嗰陣時啊， 點樣兩粒子彈啊？點樣貪污啊？ 兩粒子彈之前已經有留意㗎啦，肥嗰啲即係都會有睇嘅。咁但係就你話，如果去到依家直頭飛埋過去就少少啲。咁你香港人留意啲人成日即係有好多若干香港人覺得開始會有連帶關係，或者香港關心政治嘅人多咗，咪會係多咗依。 其實好事嚟喎，我覺得呢、這個我唔覺得壞事嚟嘅，即係郭文倫香港人係企邊一邊。支持國民黨又好，支持民進黨都好，其實唔係一件壞事。因為起碼你首先一樣嘢，說實話喺兩，即係我哋叫做以兩岸四地啦，包括埋澳門嚟講咧，即係將民主走最前嘅，其實真係喺台灣嘅。 你計埋韓國，我覺得佢前過韓國。 咩？即係制度完善度都係台灣。係 啊， 都未必，因為都有少少不倫不類嘅。不過就嗰啲去咗。 唔係，我講呢四個地方嚟講， 係啊， 第一排第一肯定係台灣嘅。 肯定係台灣。 咁當然啦。 咁當然啦，要學習嘅，其實真係學習佢。所以其實你講真嘅，我係有留意咧，即係嗰啲即係所謂你去嘅官選團咧，除咗係有即係我哋民間嘅團體會去官選之外咧，其實一路以嚟有政治團體去噶嘛，泛民有去，建制派都有去嘅。其實大家都去學咗嘢嘅，即係其實阿民建聯啲背心都係喺嗰邊學翻嚟嘅喎。咁跟住然後佢哋所謂嘅叫我哋香港叫直番啦，即係嗰啲旗嗰啲咧，佢哋叫叫關東旗，佢咁嘅名稱嘅，叫 關東旗， 名稱嚟嘅啫，名稱嚟嘅。 關唔關日本事？ 哦，咁啊唔知佢叫關東旗咁樣。 關東就兩個地方會講嘅，唔 係戰國時代嗰啲日本士兵都 三國都有關， 係啦， 可能同日本有關。佢哋會叫即係呢啲旗都係喺台灣用先 嘅 嘛。 哦，咁樣嘅。 係啊，咁即係呢啲選舉嘅方法啊，嗰啲咁樣喺嗰度 即係台灣帶翻嚟，咁其實呢個唔係壞事嚟嘅。咁但係你話去到你又講，即係你之前同我叫我嚟做節目嘅時候，喂，不如講下國民黨投共呢一樣嘢啦，咁樣點樣澄清一下啦，咁樣。咁我又諗啊，如果以單一事件或者某一件事、某幾件事去澄清咧，其實我哋可能講咧講到天光或者開兩集嘅咁樣。咁嘅即係其實有留意天天天南節目都知啦，其實就咁不斷都咁講緊噶啦，咁樣。咁但係我會用個比較一個觀念咧，大家去睇台灣政治嘅觀念嘅時候咧，就有時要諗下佢呢一樣嘢嘅動作個目的喺邊度。即係其實兩邊都互相鬧緊噶嘛，即係藍營嘅人係會鬧綠營，你台獨嚇。咁啊，藍營都每次選舉嘅時候都會拋出撲街啊，佢當選咧，屌你老母就冇中華民國噶啦，中華民國就滅亡噶啦咁樣。係啦，咁跟住到綠營指責藍營嘅時候咧。啊！又即係好多， 撲街啦！藍營一當選咧，就變咗一國兩制啦、你睇、你睇下香港咁樣。 其實就一國兩制呢個詞語咧，係呢近年用嘅啫，就知由韓國瑜開始用嘅，即係舊年九合一選舉先。 但唔係韓國瑜提出嘅喎、 哦。唔係韓國瑜提出嘅，即係成日都話念念不忘講得最多嗰個就蔡英文噶嘛、一國兩制。 喂，你嗱，即係假，即係嗱，今晚嗱，你亦都知道嗱、雖然我同阿 Raps 都就諗咗兩件中華中華民國。有中华民国国旗，喂，即系我想公道少少嘅啫，大佬。喂，即系你譬如讲你话喂，韩国瑜嗰个国歌问题，喂，佢咪系捉你一样嘢，就系、是、譬如话，喂，屌佢行入中联办唔捻啱， 系啦，咁香港泛民都行啦， 咁唔系有一样嘢，嗱，你香港人就还香港人，你台湾人。你首先，如果你企喺香港呢一度，有個人咁樣睇阿韓國瑜，喂行入去中聯辦唔撚啱。首先你，喂你喺香港，直地而處，然後嗰個台灣，你點樣去睇呢一個高雄市市長先？你覺得佢係同大陸係完全切割嘅一個台灣一個獨立嘅國家？其實屌台灣，屌咗咩？根本中華民國已經係一個獨立國家嚟嘅，多人睇 啦。 咁佢屌佢一個獨立嘅政。政治體制，佢有個市長，佢屌你乜？佢嚟香港，屌佢唔係揾最撚大粒嗰個，揾邊撚個啫？咁事實證明最撚大粒嗰個一撚定係屌中聯辦嗰個啦，屌你老味係多撚魚啦。 咁同埋就係話，即係其實互相大家都喺呢啲時候，喺呢樣議題裏面咧，互相指責噶嘛。 好容易收佢地皮啫嘛。喂，韓國瑜入去中聯辦嗰度，你班撚樣屌你喂，阿 Donald Trump 同習近平食飯添啦，你哋又唔介意？吓咁、你哋又咁屌乜几乎帮 Donald Trump 奶屎眼咁仔？ 唔系就好似咩咁啫嘛？好似你美国嘅即系以前总统，好似阿克林顿嗰啲，好捻亲中噶。 系啊， 咁但系到话而家阿 Donald Trump 嘅时候，屌同佢玩到尽噶，同佢搏老命噶。咁就你会唔会话克林顿投共啊？即系你唔会话佢投共噶嘛？ 你会唔会话奥巴马投共啊？咁唔会噶嘛，系咪先？ 所以就话即系其实大家好清楚咧，亦都我有台湾朋友问过我嘅，即系点样睇呢个统一同埋独立呢样嘢？ 佢去到利益嗰度啫嘛。今日阿沈四海阿四海哥都有分享啊，韩国瑜佢有个访问噶，佢都即系唔知第几点佢都讲过咯。喂，你冇得唔認喎！你台灣有四成嘅40% 出口係出口大陸嘅，屌！喂，跟住佢都講到，喂，你係咪咁撚勁先？如果係一鳩屌，喂閪！ 不過 斬攬， 一鳩斬攬，然後屌！喂，淨係要政治主體就撚就係咪咁先？ 但韓國瑜都好講到明喎，如果喺兩樣嘢嘅取捨裏面，佢係講主權嘅。 係咯， 係啦，咁樣。 但係永遠就屌呢啲，你永遠報導香港嗰把蚵仔煎又唔 睇唔到啦， 睇唔撚到啊，瞄撚曬佢噶嘛。 咁我就話即係其實咧，即係我朋友問過我呢個統獨個問題，得個台灣朋友，咁我就同佢解釋好簡單。呢樣嘢其實我哋香港人都要知道嘅，就係話其實台灣有統獨問題咧，完全係原因於其實有中國共產黨喺度。中國共產黨滅亡咗，其實大家就唔諗會再講呢樣嘢。中華民國無論係一個咩形式，或者台灣嘅地方係一個咩形式存在，咁冇問題㗎。大家已經唔再受呢咁呢個老共去威脅嘅時候， 定咗型啊，所以 大家就唔會有呢樣嘢。 所以是就係最近成日講嗰種亡國感啊， 會㗎， 會嘅，會嘅，係 綠營咪攞亡國感咯。南營啊，嗰個咩國感唔知啊，建國感咯，因為屌喂南營其實佢如果佢係支持中華民國憲法嘅，就底韻裏係屌反攻大陸噶嘛。 係啊，就而家問題係而家中華民國嘅憲法裏面都係其實講真的真係寫住一中噶嘛，即係大陸地區屬於中華民國領土。 係啊，所以你亦都要簡單少少。喂，點解我成日屌啲撚咗屌，即係啲蚵仔煎屌個韓國瑜就係、是、因為佢屌撚完就冇內容啊嘛。最撚慘又話喂，你依家你屈鳩韓國瑜嗱，喂記撚住，我係撐韓國瑜 合一嗰一次贏韓國瑜贏，我唔係撐佢呢個人嘅。咁底即係喺底品度，喂嗰一次九合一嘅大勝，即係當然其實係一個政黨聯繫或者係一個票債票償運動嚟嘅，可以咁講嘅。陣間會再講呢一樣。 唔係你都講得好啱啦，即係。其實你問韓國瑜，我其實我對佢印象好唔好咧？其實我自己先知嘛嚇。咁但係你問要鬧佢嘅嘢，當然好多啦。我哋咪可以話啲好屌好秘密嘅嘢俾你聽都得。咁但係有啲冇證冇據或者唔該罵嘅嘢咧，即係我覺得就收翻氣啦。即係 好戇鳩㗎！依家你哋咧鐘擺效應㗎，即係如果你綠營嗰啲就繼續整埋啲圖啊喺度，屌又喺度會，即係依家其實你哋要知道咧，喂。台灣的選舉咧，阿鬱敏都講過，就係話咧最撚準嘅就係個地下賭盤啊！ 而家最新消息個地下賭盤係 封咗啊嘛， 封咗啦，封咗盤噶啦，即係 五十萬票啊嘛。 台北就北部贏讓50萬票，南部就讓呢個30萬票，即高雄贏讓三十， 讓三十萬添 就係啊！咁啲高雄熱鬧啲啊嘛，支持韓國瑜高啲咁就讓30萬票。 哦，咁樣嘅依家，喂，依家高雄都仲有啲咩嘢？ 都高雄其實都有人支持嘅，始終大本營嚟嘅咁樣。咁就問題係封，即係成日都講所有民調，大家都係得個睇字嘅啫。台灣邊個做嘅民調咧，裡面都誤差好大嘅。但係地下賭盤咧， 就最準嘅， 就最準嘅， 好撚準嘅嗰、那個係以往嗰、那個係一個最撚準嘅民調嚟，點解？因為個個都 用錢嚟屌， 攞真金白去買啊嘛，嗰、那個最撚準嘅，同你講，好好笑嘅呢、這個。所以喂，即係如果你講翻喂當初嘅九合一，喂即係直至阿洪偉業高票當選之後，喂成日啲撚樣咧，即係啲蝸仔戰友，哎屌你話冇啊，佢支持一國兩制，喂。你試下再去 Google 一下韓國瑜，然後你再打一國兩制，一定係講佢大學嗰陣時嗰篇論文係屌你不，嗰篇論文個內容就係話一國兩制係不可行嘅，屌你老味係，你明唔明我意思啊？即係如果你要去揾韓國瑜同呢、這個同一國兩制有關嘅，只要揾到佢喺東吳大學嗰陣時嗰篇論文嘅主題裡面寫嘅佢個內容就係話一國兩制係不可行。 其实好简单，嗰、那个时代蒋经国都讲过。 咁好啦，但系我唔捻明点解依家屌你，佢哋依家嗰班即系嗰班蚵仔煎可以将韩国瑜同一国两制同埋屌你乜挂捻咗勾嘅，唔捻明点解？ 因为民进党嘅宣传咁样讲咯。 系啊， 即系我觉得冇问题嘅，因为点解点解咁讲咧？就系、是、话其实系大家睇嘅嘢，即系香港里面你睇即系接触到台湾嘅嘢，可能你。睇一啲台灣嘅新聞，某啲媒體咁樣咧，咁如果佢針對性係講呢樣嘢，你睇完之後即係當咗係事實嘅全部啦。咁但係我哋有時睇，我都頭先都講啦，我哋睇呢啲嘢，睇台灣嘅時候咧，就有個觀念，就知道其實佢係為咗啲乜嘢而講呢啲説話。即係其實呢樣嘢為咗選舉嘛，佢係一個敵人嚟噶嘛。即係好似你好簡單，你睇一樣嘢就知噶啦。喺五月幾嘅時候，阿初初呢個郭台銘蒲頭嘅時候咧，喺佢蒲頭咗兩日啫。攻击佢嘅嘢嚟啦，咁佢一鸠又冇得做候选人嘅时候咧，攻击佢嘅嘢就冇啦，又冇咗啦。即系其实就系、是、呢、這个人系有威胁性嘅一个参选人，咁嗰啲言论就会嚟噶啦，各种嘅呢个抹黑嘅咩言论都会有啦。即系呢个选举系咁噶啦，咁样，所以大家睇嘅时候咧，即系当花生咁睇咧，就唔使咁太过认真同埋。 咁、啊、其實我記得當時郭台銘同埋阿韓國瑜爭呢個參選位嗰陣咧，都幾激烈下嘅。 激烈，即係國民黨裡面係有人喺互相喺度，已經係有段時期係正叫所謂有啲叫國粉，有啲叫韓粉嘅互相指罵啦。 咁、所以我想問一下咧，究竟依家國民黨內部其實仲係咪咁分裂嘅咧？即係已經完咗呢件事，已經係韓國瑜已經成為一個參選人啦。 其實 我是一條心撐佢咧。 開頭都未係嘅。开头未系嘅，即系到呢个党七月尾八月头党代表大会完咗之后咧，正式落实韩国瑜系呢个候选人之后咧，都未系嘅，都未系嘅，直到我谂都系个零两个月前咧，就开始见到啲整合系开始好翻啲啦，一路开始团结翻入嚟啦，咁样，因为我哋睇到嘅有啲咩后援会嘅成立啊，或者系有啲好似某一啲人会箍到。啲台商嘅票啊，箍到啲商家嘅票啊，箍到啲知識分子嘅票啦、啊，即係呢一啲通通會慢慢翻嚟嘅時候咧，就見得到咧，其實嗰個團結咧就開始嚟啦。因為其實頭先你所講嗰個咧就係話鐘擺效應呢樣嘢，你講得非常之好嘅。 其實這個蔡英文的氣勢突然間會在即六七月飆到咁高，除了跟香港反送中的運動有關係之外，亦都是跟這個中擺效應有關係。因為九合一選舉的時候，國民黨贏得離行離辣，他就一直將那個民調就一直擺到去給回蔡英文，但是到現在到過了十月之後，即人就開始會理智一些，想一番即是會回憶回，九合一選舉的時候，為什麼我不投給民進黨呢？為什麼我會當時 會有一個叫做討厭民進黨這個黨出來呢？這樣大家就會有這個想法的時候，回憶回就個民調開始會回落回來了。 明白， 會的。 其實有少少是不是含撚投票的結果式在這裡呢？ 我覺得就國民黨投給藍營的人呢，其實甚少會有含撚投票。那些人是不出來投票就真的不投給你。你看上一屆朱立倫，即 朱立倫那一屆就是很多國民黨沒有出來咯。 是因為你看到的情況，那時朱立倫的時候 是你換柱嘛，難看嘛，這件事即大家都頂不順的時候呢，他那個 是不會含撚投票的，不投給你就不投給你， 不投給你那一屆就輸就輸了，這樣抗議。 所以剛才不是說到呢說台灣這個民主國家就說就是他那個方式啦，選舉 制度啦， 選舉啦，制度啦，憲法，即係總之成個唔單止呢啲，同埋佢裡面啲選民啊，嗰個質素啊，我都覺得係亞洲最高喎。即係如果你去埋九合一睇埋。 即如果我理想中啊，我理想中一個成熟健康的民主國家咧，台灣都未係，即如果每一次選舉都要講到咧會有亡國咁樣咧，即你選到就撲街噶啦，邊個選到就冧檔噶啦，即你美國你唔會永遠見到呢樣嘢噶嘛，即佢選到咪啊俾佢做一屆咯，下次我再嚟咯咁樣。 唔係都會醒噶嘛， 係啊， 都會唔係都會投完票之後即佢哋以即嗱。台灣依家有個特別之處就係佢哋已經唔信人噶啦， 開始係啊， 係啊，所以 人呢、這個好事 一樣唔撚同啊， 係啊，呢、這個好事嚟㗎。 你咪睇翻香港嗰班個即係嗱，依家香港，所以我話點啊？今次香即係呢反送中運動，我睇到好撚灰嘅就係咧，你會睇到咧，你依家班人咧，即係就算和李飛又好，勇武部班咧，佢都係尋求緊一個人質嘅。佢哋尋求緊嘅，屌佢哋都仲未，屌我發覺佢哋都仲未知係乜撚嘢係叫民主，屌你喂，即係喂講啦，咪頭先啱啱講完嗰條片都係啦，即係有女勇武嘅講捉鬼嘅問題，即係都講翻勇武前線依家面對咁樣問題，就係話喂有二百幾個過台灣噶嘛， 二百幾個係啊， 啊即係二百個啦呢個數，咁尋晚嘅鬱文節目都預告過就話佢。是啊，極希望可以過接觸到呢班人，可以他 盡 點樣幫到手啦。咁呢啲都唔係秘密嚟噶啦。佢阿華先，佢老哥講咗，咁我依度提，咁我再 detail 我唔跟進啦。喂，大佬，但係你過咗去，尋晚阿鬱文都講夠埋，今日你都發苦氣屌啦。過到去就話喂，即係有報道講就係話喂，如果韓國瑜當選，就佢哋買機票走，屌真係。 唔係，即係我咁講嘅，我都覺得呢班手足要走到過去咧。當然你一個你選擇嗰一度呢個地方， 係啊，冇問題啊。 係因為呢個地方，台灣呢個地方，你覺得有信心，佢會保護到你，俾到你安全，咁你先過去啦。咁頭先我都提過，佢因為佢個民主國家，你覺得佢可以俾到一個你向往嘅民主，你先著草過去嗰度啦。咁既然有民主，就會有政黨輪替啦。有政黨輪替。就會有不同的人執政啦。其實你點解要講哪一個當選我就買機票走咧？即係嗱，呢個其實我覺得如果係 依啲係一個月前香港藍絲講嗰啲説話嚟㗎，屌乜 你唔中意咪走咯？ 區選啊，區選。區選黃絲大勝啲藍絲咪話我哋移民啦，要咁屌乜嗰啲説話嚟。我哋都屌真係大佬，你知咩叫民主啊？ 即其實我亦都咁講啦，我覺得做係一個做人態度嚟嘅。你去拜託人哋求人哋，其實係講衰啲，兩邊都要求。其實唔使孤注一擲去邊一邊嘅。其實呢個係唔著數後。 你應該喺個制度上面去咩啊嘛？喂，其實 即如果你再講翻難民法，你要抄翻嚟講，今晚都攞啲相關資料啊。但你講緊其實喂，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第十八條已經涵括咗可以用到噶啦嘛。 十八條咧，其實嗰陣時咧，嗰個立呢條條例咧，其實本身係救香港啲國民黨。 O、okay. K， 因為原本係點，即其實九七年之前係有一段。你都知道以前嗰個國共嗰個鬥爭係咁勁啊，係真係有人係做地下工作啊，甚至會去大陸裏面做情報員，做呢啲一啲咁嘅工作嘅時候，佢哋好怕真係到時候會九七之後秋後算帳。 因為做呢啲嘢人通常都係定居香港， 一定係定居香港，係一個很普通嘅香港人。咁佢係國民黨嘅黨員，咁佢做呢一啲咁嘅嘢，其實未死嘅人都好多啊，呢啲好多嘅，你係好容易揾到添，其實咁。但呢啲人嗰時係怕有秋後算帳嘅時候咧，當時政府就立呢條港澳關係條例法第十八條咧。嗱呢條法立嘅時候，蔡英文係知道噶，即係嗰時佢係屬於陸委會嘅，咁佢好清楚呢條條例係什麼東西，係點樣來歷，佢都好清楚啦。咁當時就驚九七之後秋後算帳，萬一受到中共迫害咧，咁就將呢扎人就可以即時過去台灣，就要俾居留佢哋，照顧佢哋。俾佢哋喺度定居，即係叫有個著草嘅地方俾佢安，可以安定嘅咁樣。咁當然到而家係未有人用到呢條法例過到去，係啦。因為 即係冇個案嘅呢條， 未有一個，比較嚴重，即係嗰陣時做啲嘢比較嚴重啲嗰啲咧，其實一早就已經過咗去噶啦。喺九七年七月一號之前就已經，我記得我識一個佢最後一個咧，叫好似六月卅一號先起飛，喺啟德機場飛過去。咁就之後就再冇人用過呢條條例咧，係會過咗去啦。咁其實你頭先講個難民法，難民法係問題，難民法就算俾你立咗法喺台灣，係咪你呢二百個手足係咪真係可以符合難民嘅標準咧？即係首先難民定義喺邊度先？難民法個定義就係嗰個戰爭嚟，那個地方係屬於戰爭。你香港係未屬於一個戰爭狀態嘛？ 同埋。如果你要依照翻中華民國嗰個憲法係一個中國嘅憲法，咁屌你老母！中國嗰、那個喂香港呢一個地區都係本身都係中華民國嘅地區嘅人嚟噶嘛，佢冇管治權啫嘛，咁你當唔當難民？喂，一當難民又屌又要收 變咗中國人當自己中國人係難民嘅 咯。其實台灣咧有呢個難民法咧，2004年定2005年阿扁嗰時提出噶嘛， 零五年 阿扁提出。咁就其實喺好快就已經一讀通過咗， 咁跟住上年咧有一個咧就即係九月幾啦，就有人國民黨嘅人嚟嘅喎， 黃超順啊，高雄嘅， 高雄添啊， 係啊，南部嘅， 就提出咗就出嚟就係再二讀定三讀啊，再複試嘅， 再即係再討論啦，再抄翻出嚟討論嘅， 再揀出嚟討論，跟住就。民進黨避席啊嘛，全部 係啦，即係好似吳暢榮光歸香港出曬嗰啲建制派、走曬咁樣， 咁樣啊嘛，咁就即係有單咁嘅嘢噶嘛，所以即係你哋大家即係要睇清楚。 我都思考過，即係其實點解民進黨要避席，唔再提呢一樣嘢咧？即係其實就主要原因就係佢好清楚，一提到難民法就係個國家嘅定位問題，你就要將個中華民國憲法攤出嚟啦，一攤出嚟。一宗咁你民進黨又唔承認一宗噶嘛，即係佢哋兩國論嚟噶嘛，即係台灣就是台灣咁樣咁。咁你要立呢條法，你就要同一宗又掛鈎嘅時候咧，佢哋唔想去講啦，即係佢唔想講呢樣嘢住。咁既然唔想講呢樣嘢咁敏感，我就唔好講呢樣嘢，就唔好講埋難民法啦咁樣。咁而家但係問題，而家香港開始有啲學生，即係已經去嘗試去逼蔡英文去要佢。即係要佢要做一啲嘢啦，咁樣，因為其實上次嗰個浸大啊，方仲賢，嗰個學生會長， 做咗啲濕言嘅， 咁啊，佢講咗嗰段説話出嚟啦，咁其實令到成個台灣其實嗰個亂，包括連本身支持香港運動嗰啲綠營嘅人都有啲反感，即係覺得喂，我唔係老鳳要幫你香港喎，即係嗰啲説話已經出咗嚟啦，咁樣。即係喺呢個問題裏面，其實而家到再攞難民法出嚟講嘅時候，係咪真係有效會幫到呢200個呢？其實我覺得啊，依時啲咁講，容易啲嘅，其實應該係用翻港澳關係條例法18條，因為你只要將嗰個受政治迫害呢一樣嘢嗰個定義咧，你總統去定義佢就得㗎啦。 好啊， 香港 參與過反送中運動而被捕，有落差處，咁呢啲就係屬於受政治迫害，咁或者被人告暴動罪， 嗯、 啊有被人告暴動罪嘅，台灣我哋就會招呼佢，咁其實就容易啦。即係你唔好話，喂唔係喎，你香港反送中運動其實屌你都冇乜點做過乜嘢，你俾人拉過一次又踢保又冇事，咁嗰啲唔多啦咁樣。 哇！咁計法用十八條仲好好多添嘅喎。 其實係會，我相信係會依時過，你仲要擺落去個立法院嗰、那個。 喂，依時好多同埋安全好多喎、 啊。喂，仲要係而家嗱，一月十一號就大選啦。係、 嗯、 包括呢個立法委員嘅選舉噶嘛？ 係啊。 立法委員選舉嘅時候，你再。即係而家你民進黨係屬於係立法院嘅大多數嘛？咁你立法院大多數嘅時候，你都唔審議呢條難民法， 嗯， 咁你到你下一次選舉，你唔係包贏嘅喎，你能唔能夠真係可以再做得到呢樣嘢咧？唔一定嘅。咁你唔一定嘅時候，其實應該係用個最比較 easy 啲嘅方法，就係、是、用即係港澳關係條例法，咁係最快可以幫到。即係我成日都講話，喂，如果蔡英文檢到槍。冇去幫香港靠嘴炮咁樣，好多人屌柒我噶，話我哋做咩咁攻擊阿蔡總統？喂，說實話，佢民進黨好嘅嘢我哋要讚，蔡英文做得好嘅嘢我哋都要讚，但係唔好嘅我哋都要鬧噶嘛。即係我哋頭先我哋喺出面都講啦，魚蛋革命有一個女仔， 嗯， 李善儀走咗過去台灣。佢上屆九合一大，即系啱旧年嘅九合一大选，佢都有站台出嚟支持民进党嘅。 即系民进党后面有揾佢出嚟， 有揾佢出嚟站台嘅。因为嗰时啱走过去，嗰时仲有阿基哥林明基都有。但系你见到今次到总统大选，林明基冇出嚟，李善儀又冇出嚟。 嗯， 其实即系大家知唔知李善儀嘅处境？其实咧，即系我有啲渠道知道就话，佢而家系冇书读，一个不明嘅身份，冇工作。咁啊，系唔系有台灣有人幫緊佢？冇人幫佢，係一個香港嘅一個朋友啦嚇， 即係一個前輩啦， 一個前輩去贊助佢嘅生活費咁樣。 嗯、 即係其實佢而家一個好冇前途、唔知前景會點嘅人。咁啊，即係已經可以咁講，可能台灣未必係已經再適合佢再長期落去嘅地方。咁啊，睇下有冇辦法可以將佢 轉介去第二度， 即係第二度，例如加拿大或者其他地方咁樣。即係 冇添啊， 係啊。 即係幻，即係我幻想一下先啦。我自己幻想一下先啦。如果我見到李小妹妹，我真係會問佢邊個叫你過嚟？ 邊個叫你過嚟啊？ 係咯，邊個教你過嚟？我真係好想知嗰個係邊個嚟。 唔係咁，好多人其實好認為咧、就是，即係會好覺得，即係民進黨係執政噶嘛嗰陣時間。 係 咁覺得佢哋係 會幫到㗎啦， 幫到嘅咁樣。即係我唔係話民進黨故意唔去幫，其實要幫呢啲事情，其實亦都唔係咁容易，因為你頭先講啦，即係要透過啲法律嘅嘢去 support 佢哋先可以留低嘛，咁樣咁其實唔係咁容易噶嘛，咁樣所以其實大家成日以為佢哋係真係幫緊香港，其實我覺得佢用嚟攞到佢嘅政治利益多過真係幫香港咯。 即係所謂啊！依家綠營係食緊香港豆腐啊嘛！ 食香港豆腐真係食香港豆腐， 食香港豆腐，唉，我都係啊！食緊香港豆腐啦。 但係我覺得 同埋咁講喎，係另一種觀念喎。如果今次嘅反送中運動咧，最先跳出嚟嘅支持香港嘅唔係蔡英文，係國民黨嘅話咧，今日咧台灣嘅綠營咧，應該係呢件事咧係會反對嘅。 咁但係佢屌佢！唔会啦，大佬，你国民党唔会跳出嚟啦。不过佢都 即系咁讲，国民党肯定系反应慢嗰啲人嚟噶，俾听。 反应慢，同埋咧，佢唔会系将佢摆喺高调个位啦。 系啊， 嗱咁跟住之后，喂，第二节就可以封烟嘅。不过又都系嗰句啦，你哋唔封烟嚟，我哋都大把嘢讲。2440488，咁我哋休息一阵，小个辩再总结一下。咁阵间都会偏向讲翻少少，即系香港抗争者嗰、那个。抗爭運動啦，都可以咁講啦，係真係講翻啲香港嘅嘢先。OK， 休息一陣。